走了，灰的坏的哭的恨的都过去了，阳光出来了。他怀着惬意埋葬甜蜜短暂的坏天气，或许天意断了联系，请你练习爱自己。他不够珍惜，不懂疼你，不需要再失去。伤心的你就到这里，最后一次的分离。 Why? Oh why? 又受伤害。 Yo, oh. Oh tell me why? Oh why? Oh why? Why? 又被回忆收买，我不掉的就爱着不开。It's over， 心碎了，然后呢？以为他享受呢，也换不回什么呢？爱走了 ，It's over， 心碎了，然后呢？结束了，门够了，是否该放手了？会的、坏的、哭的、恨的都过去了，阳光出来了。 Girl, you know that it's over.